乔家的话，黑狗并不完全相信。刚才那出戏无论真假，他对乔家的戒心是提起来了。只不过黑二的说法确实太像被人算计好的，就算是乔家真的有问题，也不该是被黑二戳破。黑狗心里很清楚，乔家这种人是不会一直跟在自己身边的。乔简的事情虽然他勉强压下去了，但是乔家这仇是非报不可。黑二暂时还能留着小命，等乔家出头的一天，他绝对要还这笔账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如果乔家真的设计了黑二，在他面前求上位，倒是可能性很大。黑狗在包间里面反复琢磨着刚才乔家在外头说的话，思来想去，觉得以乔家的脑子现在反他不太可能。而林大坤这个人如果是真有其人，相当于救了他一命。他拿出手机打了一个号码，等对方接起来，他开门见山的直奔主题。 帮我查一个人，林大坤。 林大坤。 电话那边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压低声音。 你以后不要白天给我打电话。 这件事很重要。 我知道了。 似乎对方也知道，跟黑狗这种人谈商量是件没有意义的事情。听到挂线音后，黑狗把手机放在旁边，打开电视，靠在沙发上闭起眼睛。丢了那批货，他被责难都还在其次，主要是这货似乎是大有用处。具体的安排，帮他牵线的人自然不会告诉他，但是那边的意思是，哪怕他亲自去一趟云南，这笔买卖无论如何他都要做下来，钱还得由黑狗担。算来算去，他都要吃下这个亏，但是真去一趟云南，他没这个胆子。陈玄从来就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，他在这次交易里丢了货，还被抓了人，等黑狗真去了，回头坐地起价，做不成买卖，他再把小命赔在那边，得不偿失。过了大概一个小时，他手机震了一下，那边已经把林大坤的资料全发过来，看起来似乎情况跟乔家说的出入不多。黑狗终于放下点心，让门口守着的小弟把乔家叫进来。乔家一进来，黑狗就让他坐在自己旁边。 林大坤那边你是怎么谈的？ 扫了一眼桌面上的手机，乔家把喝到一半的酒瓶放在旁边。 林大坤很想做成这笔生意，但具体价格没有谈，我也做不了主。 既然你联系上了，怎么一开始没跟我说啊？ 黑狗这不是在询问，而是在责问。他点起雪茄。 而且黑二为什么说你是警察？ 乔家一开始没说话。从医院被黑二撞破，他跟郭林在一起，走到现在，他几乎是被逼着一步步的往前蹭，抢的是时间，打的全都是擦边球。对黑狗，他不能全说实话，也不能全说假话。他沉默了很久，黑狗也不催他。等到那根雪茄差不多要抽完了，他才一下子跪在黑狗面前。 黑狗哥，我承认，我是为了报仇的事，故意找二少爷的不痛快。阿松跟踪我的事儿，我一早就知道。我也知道二少爷会来你这里告我。 所以你设计我们兄弟俩？ 乔家抬头。 不是，我只是想出口气。二少爷成天找我麻烦，我不下手，下次躺在医院的估计就是我本人了。 黑二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乔家的这番话跟黑狗心里想的差不多。他看了乔家一眼。 那警察的事你怎么解释啊？ 我告诉二少爷我在警队有人，林大坤的消息就是对方给我的。 你在警队有人？乔家，你本事够大的。 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二少爷以为我是卧底。 撒谎撒的脸色纹丝不变，乔家一脸坦然地睁着眼睛说瞎话。 我哪有本事从警队那里弄消息啊？上次我对警察动手不被修理就不错了，二少爷看到的其实是我找人糊弄他的。 那林大坤的消息你是从哪儿来的？ 我从李四影那买来的。 李四眼这个人在他们这行里倒是很出名，专门帮人做些见不得人或者搞不定的事儿。下到买卖消息，上到偷渡走私，他总能想点办法。不过收的钱也不便宜，更是没什么信誉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反咬一口。也所以，基本上有点办法和手段的人是不太会跟他开口的。乔家爆出这么个人，对于黑狗来说倒是合理的很。他轻哼了一声，咬着雪茄，抓住乔家的头发往下一扯，后者被迫抬起头。黑狗一脸阴沉。 乔家，黑二是我弟，你找他不痛快，就是找我不痛快。你弟的事儿，我也做过不长了。我让你跟黑二不准再轻举妄动。你是没听懂我的话，还是已经听不进去我的话了？ 乔家头皮被拽得发麻，绷着脸也不敢吭声。 你跟黑二的事儿，就到此为止，听懂没有？ 听懂了。 黑狗松开手，把乔家扔到一边。他抽了两口烟，等着乔家重新跪好。 哼，林大坤这事儿，我交给你去安排。最迟明天，我要见到这个人。 跪在他脚边的男人忙不迭地点头，但是乔家脸上还带着点犹豫。半天，他才抬起头。 但是黑狗哥，如果二少爷…… 黑二早有临时掺和一脚的先例，这次半途再出来搅局，坏的可就不是一点半点的事儿了。 黑二的事儿你不用管，我会安排的。 黑狗没有放下死话，他扫了乔家一眼。 你给我好好干，我当然不会亏待你。不过，你也别想着现在能倒腾出什么花来。要摸清楚你乔家的底，太容易了。别自己给自己找条死路走。 他说完拍了拍乔家的脸，后者紧张的笑笑没说话。见谈的差不多了，黑狗把乔家支出去，然后让人把黑二暂时弄回家里，没他的话，任何人不能让他出门。这个时候他没心思再去收拾黑二那边的烂摊子，所有事儿都得等他跟林大坤谈妥了再说。乔家是看着黑二被强压走的，一边走一边还在骂他，情绪看着有点歇斯底里。他在心里长出一口气，想着总算是应付过去这关了。现在只要黑狗不跟黑二深谈，郭林的事儿就不至于被拆穿。这把虽然赌得很冒险，但是为今之计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。他抬头看了一眼酒吧里的钟，吩咐阿松留在酒吧，有事随时联系他，自己就往家里赶。郭林要是聪明，现在应该在那边等他。他现在只有回家是最合适，最不引人注意的。